如果咧你有睇开我嘅 YouTube channel 咧，应该知道咧，我用紧嘅电邮营销工具咧系叫做 ActiveCampaign。咁喺条影片入边咧，我会分享三个我用紧嘅自动化电邮嘅流程嘅内容咧，会有少少进阶嘅，但系唔紧要，我会用最浅白嘅方式咧去讲解。大家好，我系网络行销玩家嘅阿石。咁咧我自己咧系喺2015年开始咧去使用 ActiveCampaign 嘅。咁啊，俾个机会我去认下叻啦。我怀疑。只是怀疑的，就是在香港、台湾和马来西亚市场呢，是第一个呢去教授使用这一类比较进阶的电邮工具的。咁你会发现呢，在 YouTube 呢找到关于一类工具的中文教学呢是非常非常之少的。咁嚟緊呢，我会录影多啲一类的影片。在过去几年呢，我见到呢大部分人会比较关心想学习，就是 Facebook 广告啊、Google 广告啊、IG 广告等等等等。但我成日都强调呢，其实呢一类的工具呢只不过是为你带来流量的。你将流量变成潜在客户，再将潜在客户变成你的客户呢，其实这个呢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。再者呢，就是哪怕你的 Facebook 粉丝有100万人都好，但 Facebook 的平台始终不是你的。如果有一天个平台不在的话呢，你几多个粉丝呢都是留不住的。所以我成日都有句说话，就是万般带不走，唯有 database 随身。去到最后，你攞得走嘅嘢唔系你嘅粉丝，系你嘅潜在客户嘅名单。如果咧你之前咧系完全冇听过 ActiveCampaign 呢个工具系做啲咩嘅，或者咧你仍然觉得 email marketing 咧就系滥发邮件嘅话咧，可以先睇睇我呢一条嘅影片，因为咧我每次去到边度演讲，一讲起 email marketing 咧，大家就会觉得系滥发噶啦。跟住落嚟咧就会讲解三个嘅自动化流程，第一个咧系叫做小甜头流程。第二个呢是叫做信任流程。第三个呢是叫做销售流程。先讲啦小甜头流程。其实呢你要做到自动化嘅电邮之前呢，你首先呢要吸纳到潜在客户嘅电邮。呢个发现讲清个吸字呢都会爆咪喎。传统呢认识潜在客户嘅方法呢，可能系参加一啲商会啦。然之后呢认识咗啲新嘅朋友之后呢，就同佢交换卡片。然之后卡片上面呢就有个 email 嘅。咁你就可以人手将佢嘅联络资料呢摆入去 ActiveCampaign 度，咁冇对与错嘅呢一种方法，就系你要人手去输入资料啦。第二咧就系你建立人脉咧都系需要时间嘅。咁点样可以做到喺网上边自动地真系吸纳一个潜在客户入嚟咧？就系要透过小甜头去吸啦。其实小甜头咧系指对潜在客户一样好有价值，或者咧系解决到佢一个问题好重要嘅资讯嚟嘅。咁呢个小甜头咧可以系一个 PDF 啦。可以是一本 ebook 啦，可以是一段影片嚟嘅。如果个潜在客户想攞到呢个资讯嘅话呢，佢需要呢留低个 email 呢去获得，从而呢你就可以吸纳到呢个潜在客户嘅 email 啦。咁可能你会问，点解要多次一举整个小甜头出嚟呢？因为如果有兴趣嘅话，佢应该会即时就查询啦，唔使搞咁多嘢。如果你之前睇过我嘅影片嘅话呢，我係有解释到呢乜嘢呢係叫做竞争圆圈嘅。其实潜在客户呢可以分成两种。第一种呢是叫做有兴趣同埋即时有需要。即係话我用新发嘅公司嚟做例子呢，呢、这个潜在客户呢佢甩头发已经好严重㗎啦。佢要即时需要嘅话呢，佢就会即时查询了解你公司嘅价钱。但你有更多嘅潜在客户呢，佢甩头发嘅程度唔系好严重嘅啫，可能洗头嘅时候甩两条。所以呢一种呢我哋系叫做有兴趣但系未有即时需要。所以呢佢而家冇兴趣睇住啲价钱㗎，佢淨係上网啊搵下唔同嘅资讯，佢可能可以自己解决到个甩头发问题啦，佢唔一定要畀钱你㗎嘛。所以呢小甜头对佢嚟讲就好吸引啦。如果你有个小甜头係解释到各种脱发嘅原因，然之后呢佢就留低呢个 email 呢去吸收咗你个资讯啦。对你嚟讲呢，你就吸收咗一个好重要嘅潜在客户啦。然之后呢你可以再将呢个小甜头呢使用广告呢 target 俾你嘅目标受众去睇。由于广告呢系24小时运作㗎嘛。即係话如果你个小甜头吸引又配合24小时嘅广告嘅话，就代表呢你24小时瞓住觉嘅时候呢都吸纳緊一个潜在客户啦。咁所以呢我每日瞓醒觉呢我都会见到个 database 呢系会增长咗嘅。嗱，关于策略嗰部分呢我諗用一个钟都讲唔完嘅。咁所以关于呢个小甜头嘅详情呢，可以睇返我写嘅书营销为王入面小甜头嗰个章节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小甜头嘅流程其实好简单啫。有个用户见到你嘅广告，佢点嘅广告之后呢就进入咗个着陆页啦。个着陆页呢上面就係介绍你嘅小甜头。 咁佢觉得好吸引，佢就咧输入个 email 咧去攞你呢个小甜头啦。咁你嘅角度而言就系、是、你冇理由人手用 email send 翻嗰个小甜头俾佢噶嘛？如果有一千个人留低个 email， 你咪 send 一千次，咁咪好唔得闲？咁所以梗系 set 一个自动化嘅流程去自己 send 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会喺 Ethic Campaign 度设置咗个自动化流程，就系话当有人输入个 email 之后咧，嗰、那个系统咧就会自动触发翻嗰个 email 俾佢，入面咧就会有条 link 咧可以 download 到嗰个 ebook 或者睇到嗰个小甜头影片啦。咁跟住你可能会问就系、是，喂，我吸纳咗咁多 database 翻嚟之后，系咪应该即时出个 email 去 sell 佢嘢咧？其实系唔建议嘅，所以咧我就会有第二个嘅自动化流程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信任流程啦。其实每一个关系咧系需要时间去建立嘅。传统咧，我哋要同一个新认识嘅潜在客户建立关系咧，可能我哋要成日出去约佢出嚟见面啊，饮下咖啡啊，吹下水咁样嘅。咁但系咧，而家我哋网上边嘅做法咧，就系、是、透过俾内容佢，从而咧去提升信任。所以咧，我嘅做法就系咧，当有个潜在客户进入咗我嘅系统之后咧，我就会再每七日 send 一个有价值嘅资讯俾佢，透过咧持续地俾呢啲有价值嘅内容佢咧，俾佢觉得我系呢一个领域嘅专家，从而咧提升到信任。其实去到呢度咧，你就会发现咧，而家我讲紧嘅 email marketing 咧，唔系以前嗰种滥发广告信息嗰种 email marketing， 而系要配合内容嘅营销嘅。所以调转嚟讲，如果你系冇内容配合嘅话咧，你喺中间个信任过程入面咧，你就冇嘢好声啦。而家咧，其实系一个资讯好透明嘅年代，每一个人咧都可以上网去 fact check 下，证实下啲资讯咧系真定假嘅。其实咧，专家咧唔系你用你把口话自己系，其实专家咧系人哋觉得你系。而你要人哋觉得你一个专家呢，你就要透过内容呢展示到你嘅能力去到边度啦。咁可能你会问，喂，我不停咁俾内容，但係真係完全唔 sell 嘢呀？咁当然唔係啦。咁所以呢，我哋会有第三个嘅自动流程呢，就係、是、叫做销售嘅流程啦。理想嘅情况系呢，喺你个 database 入面呢，淨係搵一啲真係对你件产品服务有兴趣嘅人呢，就出 email 呢主动去联络去。但系点样知道边一啲人系真系有兴趣呢？以前系冇办法知道嘅，但系透过 Ethic Campaign 呢一类新世代嘅 Marketing Automation 嘅工具咧，就做到啦。因为咧呢啲工具咧系会知道边一啲人咧系经常会开你嘅 email， 或者咧会点击你 email 条 link 咧，其实佢全部咧有数据咧系记录低嘅。所以咧我哋可以安排一个分数俾佢嘅，英文咧我哋叫做 Need Scoring。例如咧，佢开启 email 加分。点击 email 条连结系两分，等等等等等。透过呢个分数呢，我就判断到边一啲人系经常开你嘅 email， 对你啲嘢特别有兴趣嘅。所以当嗰个分数去到100分嘅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触发一个自动化嘅流程呢，就尝试去销售啦。咁呢个主动出击嘅销售流程嘅 email 呢，系好视乎你嘅业务系做啲咩嘅。如果你一个网店嘅话呢，你呢个 email 呢可以俾个 coupon code 佢去买嘢。如果咧你系一啲专业服务嘅，你可以主动出一个 email 咧，就可以咧俾一个60分钟嘅免费咨询佢，等等等等啦。好啦，好快咧去总结一下咧三个嘅流程。第一个咧叫做小甜头嘅流程，就系咧个小甜头配合广告咧，自动化地喺网上面吸纳一啲潜在客户嘅电邮名单。但系吸纳咗翻嚟之后咧，你同佢嘅关系咧系冷冰冰嘅，所以咧我哋就要有第二个嘅信任流程。透过咧不断地持续地俾一啲有价值嘅内容佢咧，去建立嗰个关系。第三咧就系、是、叫做销售嘅流程啦。当你发现到原来咧佢系会 keep 住开你嘅 email 啊，点击你 email 入面条连结嘅时候咧，你就可以主动地咧去触发一个主动销售嘅电邮俾佢啦。当你呢三个流程咧建立好咗之后咧，就好似呢一个隐形嘅销售机器。佢咧24小时咧去自动运作，但系呢一个销售员咧，你系唔需要俾佣金佢嘅。呢一类嘅 marketing automation 嘅软件同埋设置咧嘅人才咧，其实系非常之少嘅。我谂而家市面上咧，你就咁请一个识落 Facebook 广告有2年经验嘅人咧，其实佢讲紧嘅人工咧大概都系2-3万。如果要识埋 marketing automation 嘅咧，可能佢嘅人工咧系3-4万一个月嘅。咁咧，如果你系中小企，你想自己咧落手去建立呢一个自动化嘅电邮系统嘅话咧， 欢迎呢去成为我哋 OMP 网上嘅会员。咁我哋网上嘅云端学习平台呢，其实已经系 step by step 录影好咗 Active Campaign 嘅教学㗎啦。咁成为咗 OMP 会员之后呢，除咗可以睇到 Active Campaign 呢条教学之外呢，咁 Facebook 广告啊、Landing Page 工具啊、WordPress 嗰啲教学影片呢，都可以一次过睇晒嘅。除此以外呢，亦都可以加入个群组度发问啦。我亦都呢会每个星期呢喺群组入面直播，分享最新嘅营销资讯同埋解答会员遇到嘅问题嘅。咁我今次嘅影片呢特别预备咗呢一个嘅优惠码。头十位使用呢个优惠码嘅朋友呢，成为 OMP 一年嘅会员嘅话呢，可以有7折嘅优惠嘅。好啦，呢条影片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想先了解一下 Active Campaign 嘅工具做啲咩嘅，可以点击影片下面嘅连结呢，去去个官方网站睇睇。咁你会唔会去考虑使用 Active Campaign 呢一个嘅工具呢？欢迎呢喺 comment 度话俾我知。咁嚟緊呢，我会 keep 住呢去 update 教学影片嘅。咁记得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记得按着个钟仔呢，就唔会错过任何影片更新啦。我哋下次再见。